每周一部迷你剧。欢迎收听喜马拉雅独家出品的现代言情多人有声剧《迟燕》，由鳗鱼图书授权，查查好萌原著，领衔演播云天河、沈燕如等。欢迎订阅第49集。 我怕我不叫你，你有多想？ 我哪有那么玻璃心？ 哼！ 迟瑶冷笑了声，江燕摸摸鼻子，转而问道：“今天考得怎么样？”“ 还不错。” 迟瑶从不打无准备的仗，对这点还是有把握的。上了桥，江燕发现这不是去钟楼的方向。我们这是去哪？不回家吗？ 回南疆域。 迟家就在南疆域。江燕意识到什么，整个人都绷紧了。 江燕，我爸妈说和你吃顿饭。 迟瑶语气淡淡的，江燕却反应很大。 啊，可我什么都没准备。 就怕你准备太多才没告诉你，吃顿饭而已，放轻松。 江燕抓了抓头发。 不行，你不懂。 我怎么不懂了？而且你不是已经见过我爸妈了吗？ 那不一样。 江燕拉下遮阳板。 我的头发是不是又长了？ 前边堵车，只要缓缓停下，伸手过去摸江燕的头发，短短的硬茬刺着他手心。 你不是前几天才剪的吗？ 我应该换身衣服。 天已经开始热了，他只穿了件普通的短袖，上面什么图案也没有，但他是天生的衣架子，穿得越简单就衬得他越干净。 你现在这样就很好。 一会下了桥，我们去商场买点东西再过去吧。 迟瑶哭笑不得，敲他脑袋。 你才多大，弄那些花里胡哨的只会让我妈觉得你不真实。 但我想在叔叔阿姨面前好好表现，他们喜欢我，你的压力也就不会那么大了。 他总是在迟瑶毫无准备时说出让他心软的话。迟瑶看了眼路况，车子一时半会儿还动不了，他挠着江燕下巴让他过来一点。江燕依言照做，迟瑶飞快地亲了他一下。 没有什么压力不压力的，你平时怎么做在我爸妈面前就怎么做，如果他们不喜欢你，那只能说他们没有眼光。 迟瑶怎么还没到？ 迟女士看向墙上的挂钟，都快六点了。他们没选择在家吃，而是在附近一家酒楼订了间包厢。夫妻二人提前了半个钟头过来，迟女士更是换了条新裙子，每回要见什么重要的人，她总会穿上新衣服。 急什么？这个时间堵车，你也别打电话催了，让他们慢慢开。 谁急了？ 迟女士抱着胳膊，想了想说： 我就问你，你觉得那个孩子怎么样？ 上回迟女士并没有向迟父说明，江燕就是上回来家里拜年的迟城的同学，直到迟瑶给他们发了照片，她才认出来。迟父当时还不太高兴，认为妻女两个对自己多有隐瞒，却又不知从何埋怨。 孩子挺好，人也礼貌，瑶瑶不是一直喜欢高个子吗？我看他就挺高的。 肤浅。 我那是了解咱家女儿。 我看他这点就随你，亲王好看的找。 迟父寻思，迟女士这不是在变相夸自己吗？刚要说话，迟瑶和江燕出现在包厢门口。 来了。 迟女士反应最快，拍了下迟父就站了起来。她看到江燕手里还拿着果篮。 怎么还买了水果呀？ 江燕知道你喜欢吃，特地买的。 江燕在一旁斯文的笑。 叔叔阿姨好。 迟女士把果篮交给迟父，端看江燕两眼。 感觉比上回见到还要高了。 江燕低头， 没有没有，应该是穿着鞋子。 池女士拍拍她结实的手臂， 高点好，池妖就喜欢高的。 后边的池妇听了，不轻不重地吃了声。他招呼几人入座，饭菜是订包厢时就定下的，人来齐了，上菜也快。吃饭时，池瑶和江燕坐一边，池女士又问了不少江燕的事，江燕一一作答，同时也没忘记给池瑶剥虾。池女士暗暗观察，只见池瑶吃虾吃得心安理得，也没见突兀，一看就知道经常让人伺候，她心里好笑，又踏实了不少。 你是过两年才毕业吧？之后有什么打算？我听说你们这行都兴出国深造。 这话是池妇说的，从吃饭到现在一直都是池女士在带话题。池妇话不多，冷不丁开口，江燕的脊背都直了。她很认真地说， 关于出国的事，我和池瑶讨论过，她是赞成我出国的，但我私心想留下，院里的老师也建议我留在国内考研，多刷作品积累经验，日后工作也更容易上手。 如果可以，江燕想尽可能地缩短自己和池瑶的距离，这份距离不是说年龄和阅历，她只是想让自己给池瑶的许诺看得见摸得着，而非纸上谈兵。哪怕池瑶愿意等，她不想这样。等待是一件十分煎熬的事，他不愿让池瑶陷入煎熬。池瑶拿着筷子，又听江燕说了许多关于毕业后工作的打算，这些江燕早就和他讨论过了，但一直没讨论出结果。池瑶没那么矫情，做不到以一己私欲来压着他不让他飞，可江燕在这件事上却难得强硬。他说他做的决定都是经过反复思量的，并非意气用事。此前他们争执不下，如今他再听，心境已有所不同。他自以为那样对江燕好，又何尝不是一种绑架？放在桌下的手突然被一圈热意包裹，池瑶看过去，江燕面上表情不大，只是凝眸看他。他静默半晌，终是弯唇笑了笑，而另一边的池妇听完他说的，则是点了点头。 你能有规划就好。 池妇想，无论将来，至少当下，他对女儿是真心的。饭后，池瑶和江燕没有回家，而是开车回了中湖。洗完澡，池瑶让江燕给她擦身体乳，她趴在枕头上闭着眼问， 现在安心了没有？ 江燕摇头，过了会儿又点头，知道池瑶没看见，她说， 我还得再努力点。 你确实要努力，毕竟未来是我们两个人在过。 不敢，我走了。 池瑶掀开一边眼皮， 我那哪儿叫敢，我是怕你将来后悔。 他可不想日后情人变仇人。 你不信我，无论我做什么决定，都一定能让他有个好的结果。 牛死你得了。 池瑶乐得去捏他的脸。江燕有自信的资本，当然池瑶也相信他一定能做到。江燕说完自己也笑了。擦完身体乳，他在池瑶旁边躺下，俩人在一盏灯光下对视，他用手指碰了碰池瑶的睫毛， 想和你一直在一起。 现在不就是吗？ 总觉得还是不够，连过去错过的时间都想补回来。 池瑶目光柔软，将他抱过来，他将脑袋搁在江燕发顶。 其实你一直都有参与我的过去，该遗憾的人是我才对。如果能回到过去，我肯定会认真记住你跟我说话时的每一个表情。 他身上吸收了身体乳浓郁的椰香，江燕深深嗅着，更用力地抱住他。这就够了，他们会一直在一起。正文完，别走开，还有几集番外哦。